众生已平等，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。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， 那里有更美风景，人民都可以，人民都可以得胜。 myradio.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， 拥抱大香港主义，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 香港早晨， 香港早晨， 早晨，大香港早晨 ，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啦，咁樣移翻啲燈過嚟啦。咁啊 ，Christine 啦、康啦、Godwin 啦，同阿蓮喺度啦，雙傑推咪啦，咁樣。咁就呢一節咧都講下選舉啦，咁樣無謂講奧運太多，但係又想講原來奧運唔係原來台灣有兩塊牌喎， 係一個金牌一銅 咁樣，真係犀利喎，鳳梨酥抬頭啊咁樣。同埋咧，原來越南有一塊金牌，歷史喎， 係 即係歷史以嚟第一塊金牌。 果然是，阿叻都讲一句就话啊，呢啲咁嘅国家都有金牌。 唔系钟志刚讲嘅咩？ 唔系，我哋揾到片就系阿叻讲。 阿叻讲啊，话连 佢同钟志刚嘅对话， 生牛肉河咁好食，值得有金牌。 唔系，我都觉得奇怪，就即系钟志刚讲我会出奇啲嘅，但阿叻讲咧，我发觉阿叻从来都系咁嘅啦，即系高比白人系打后卫。 就唔應該進攻噶嘛， 係啊， 係啊，人唔係人不可以貌相咯，真係嚇死人。呢次講下選舉啦，咁樣咁嚟自其實嚟自一啲好無謂嘅花生，其實我係。我是看神區的鋪，你知道神區無敵神區壽司達啦。 神區是種植香港種植的專家， 佢係種植的黑星啊，我只可以講 追擊手， 追擊即係犀利like 即係睇神區嘢嘅人係多過睇種植，即係都係犀利。香港眾志，我早兩日見到佢啦。咁阿黃之峰同阿候選人啦，阿羅冠聰啦，咁就去因為我哋打怪車嗰邊喺堅尼地城，咁就見到佢哋喺度宣傳啦，都要加把勁嘅，睇嚟係，我覺得咦咁樣嘅咁樣，咁黃之峰係犀利嘅，黃之峰總之開口埋口就係大家好，我係黃之峰， 眾志主席， 總之我哋有人鼓掌俾佢， 冇啊冇，我諗唔係好認得佢，我諗 唔係喎， 佢可能真啲自己講錯咗，自己咩號碼嘅，我係黃之峰， 未至於，其實講得幾流暢喎，佢又可能已經講咗幾個鐘啦，其實又幾流暢嘅，雖然打咗掂行掂過，咁係咁噶啦，選舉即係唔係話黃之峰，即係個個都係咁嘅，你知而家企街站就係大家都係掂行掂過噶啦，咁樣咁啊大家。努力啲啦，同埋要人啦，同埋太熱啦呢排，黐線，即係企唔得耐喎。係咁大家都即係手足啦，大家都保重啦，小心啦咁樣。咁啊睇下神區，咁啊神區有個 post， 其實我本來我留咗言嘅，我話不如你開直播，我打嚟屌鳩佢。因為你知仇斯達澤就好多好多對於眾志好多意見㗎啦，即係阿仇斯達對於佢好多好多睇法，我不嬲都冇乜嘢嘅，即係我睇咗就算，即係笑咗就算。即係你知事無大小啦，阿仇斯達即係強如籌咗200萬到小如一部 PS4 都關佢事嘅，佢先係樹木二貨嚟噶嘛，佢咁啊，跟住咧點啊？即係人就係咁，去到呢個 pose 我覺得哇唔得喎！我本來諗住直播打上去啦，即係趁佢未開唔得，我今日都要講。我自己就係輾轉反側，即係其實關於咩呢？其實就係嚟自阿黃維基嘅一個訪問。 一個報道 啦， 報道嚟嘅，個報道嚟嘅，咁就係 一開始係一仔一個報道，咁嗰個題目咧就係有冇換衫，白恤衫因你變易玩，黃維基著2000蚊參選戰衣。 阿康，你知咩叫白恤衫因你變易玩啊？ 好似係歌詞咁， 好彩你， 但我唔知咩歌詞嘅先。 昨夜渡輪上啊， 邊個唱啊？ 关谷英 是黎姿， 系啦，黎姿咧唔知边个啦， 我知啊， 黎姿唱 细细粒喎， 唉，好彩你又去香港电影资料馆睇过， 上 YouTube 冇得睇，好烦。 我成日觉得而家流行文化真系俾我哋啲卅几岁掌管咗之后咧，但系最惨就 系 冇新一批嘅文化冚上嚟，我好想喺夫人讲噶呢样嘢，即系到而家 有嘅，睇下连麦系咁追啲韩星 但係佢冇辦法， 唔係主流嚟 嘅，冇辦法成為到你掛喺口邊嘅。 唔係佢唔係一個大眾，唔係一個大眾嘅主流，但係有一班人佢係 小眾， 係。 即係咁，從來都有小眾嘢㗎。即係 唔係？但係嗰個小眾佢又唔係好少喎，即係佢小眾得嚟都多。 唔係啊，但係唔會茶餘飯後會傾㗎嘛。 但你冇辦法成為咗呢一種黏力嘅。嘅標題， 即係唔好成為咗呢個時代嘅一個 icon。 你除非係插到去 FMX 嗰啲先至會有嘅啫。 咁但係嗰個 行嗰啲剎那光輝啊， 昙花一現啫，只係 唔係嗰個行插啊嘛。 行插， 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行好嘅主流，大家都 即係引領咗成個時代潮流嘅。 唉，我覺得 鄭伊健咁樣樣。 唉，算啦，呢留翻國立大學先講佢都係。咁啊講王維基，咁啊講佢唔換衫，即係點解著嚟著去都係嗰件衫咁樣？咁就點解唔畫四眼啫？四眼都是戴一件衣服而已嘛，臭的咁就 但點解著嚟著去都熱血啲啊？ 其實我又不知點解好地地有咩好暴，咁你著同一件衣服其實等人認得你而已嘛，係咯，咁呢個是大家一啲好細微嘅選舉策略，亦都唔係好奇怪啊！即係等於你諗起劉慧卿佢套衫，唔係熒光綠就熒光紅噶啦， 唔係紅色佢唔係嗰條裙， 佢因為著背心。 哇！唔好講呢啲啦 ，sorry。 咁咧就咁樣講，咁無端端就攞咗嚟做其中一格嘅，即係 花邊新聞。 花邊新聞啊！總之就係話佢唔換衫，又唔係冇著褲，只係唔換衫。係 同埋佢簡介下嗰個牌子嘅內即係內 有簡介咩？ 有簡介， 就话佢，总之日日咧都系着白恤衫同埋牛仔裤，咁又冇讲佢条牛仔裤系咩牛仔裤，但系佢条牛仔裤磨到咁浅色嘅可以， 系啊， 磨到 textwood 咁样，咁咧就话加只 Apple Watch， 咁啊着对 Nike 嘅 Flying Air Max 咧，咁就日日都走落去街站啦，咁样，咁总之就系咁样讲佢个衣着， 其实似系赞佢嘅，我觉得， 是啊，好似幾正面噶。跟住就話咧，佢呢件衫咧個牌子叫咩？我咪英文都問佢。 Mason Kitsuni， 唔係 Kitsuni 叫做。OK，Mason Kitsuni 嘅恤衫。咁原來呢個牌子咧，一個日本設計師同一個法國音樂人咧，喺2002年成立嘅歐美時裝界咧，都大受注目。 其實嗰個注目咧，譬如我哋如果唔了解嗰啲牌子咧，就係個價錢咯。個價錢喺香港就賣2000多元一件嘅。 咁話哇，一件恤衫咧2000多元，跟住咧王維基回應，咁梗係回應啦，因為你有主流媒體報，我回應下，跟住攞下網上嘅反應啦，係啊係啊，跟住佢就話傻的嗎？其實我諗王維基唔知傻的嗎本身呢句嘢係咩啦， 係 應該知嘅， 唔係 我唔知， 唔係有時用下咧， 佢一百年， 因為王維基佢本身有用自己真名上高登嘅。 只要咁唔等於知噶嘛，叔大佬啊！咁傻的嗎？如果要2000元就根本唔使諗，即係話 如果件恤衫要， 如果買件恤衫2000元，我就唔會買啦咁樣。件衫咧就之前喺網上買，只係1200元。咁前排仲做緊75折咁樣。咁如果網上買係1200元，喺香港買到2000元唔奇啦。咁即係一仔記者冇揾錯資料啦咁樣。咁佢話1200元買件恤衫啫嘛，仲做75折添。咁75折即係幾多錢咧？即係9嚿水到啦。 係9嚿水啦， 係9嚿水買件恤衫翻嚟啦。咁都冇嘢嘅，其實咁都冇嘢。甚至我覺得哇，以一個上市公司主席講緊。 著得平咧， 講緊出出入入啲錢都斷億計嘅王維基著1200元件恤衫，即係算 under 咯咁樣。 即係問翻個潮流達人陳四都係著唔少過1000元嘅衫啊！ 冇， 唔係咁好似田北俊，咁好似田北俊咁，佢係唔會著著呢個佐丹奴嘅衫噶嘛？ 係唔係唔注意先？ 啊注意先，係錯咗添 ，sorry。 咁唔會啦，咁樣你話有邊人會著翻自己品牌嘅衫？黃楊達咯，係啊， 李寧咯。 咁同埋跟住就係 Michael Jordan 㗎啦，應該全部都有個麥比嘅 logo 喺度，係啊，咁就冇嘢啊。其實我覺得唔會有咁嘅事啊。跟住最好笑咧，就係有一個以味道出名嘅一位左膠人士先 share 咗啊。佢嗰個 share 講咩啊？ 唔係袁家偉，係袁家偉就講佢 share 咗就講話1200元啫。 因為佢要引號咗個遮字嘅， 即係因為阿王維基講啊，就話 定 係 佢嗰個遮字啊，遮 1200元， 千蚊遮， 係佢話只能説我輸了，咁 hashtag 就有啲咩 did is rich 啊，有錢就是任性啊，話佢 rich 應該就唔使申報嘅咁樣。咁另外呢個 post 咧就得到阿黃之峰嘅 share， 就話利申啊就著開8200元嘅衫，咁就引起咗神區嘅不滿啊。 神區有咩不滿咧？ 神區就 話佢話就。 屌你老母啦，黄之锋， 学咩人 ？sorry， 佢啲笑唔系咁。 就话学咩人串王维基啊？你啲钱好大都人，即系人哋嘅钱好大都系靠自己赚翻嚟，点似得你班政棍一味筹款，呃市民一又话两区选就200万，结果筹咗86万，就净可以选一区，咁几时呕翻个60万出嚟？学民思潮嘅党餐去晒边？又话会转移新学生组织，无影无踪，正一老千政棍。 反而其实神区个 comment 最唔需要讨论嘅，但系又借下 comment 把佢讲埋出嚟。我觉得个讨论点唔系呢度，但系唔知啊。你不如你评论下先。我太多唔系啊，唔系啊。评论对于阿黄之锋、袁家伟讨论阿王维基嗰、那 个讲，我觉得两个字讲完，葡萄咯，受苦咯，系啊，你买唔起你自己。是我觉得他们的出心就是这样。 黄之锋买得起的，其实现在的钱全部落他户口命而已，他买得起。 嗱，这个我不评论啊， 我不知道啊， 你讲的， 我赶快这个，不要寄个私信过来啊，大佬真系 唔使你寄去马鞍山得噶啦。 当然，即系黄之锋同袁家伟啦，即系佢自己系有啲葡萄味道咧，其他人见到咧，梗系觉得葡萄啦。即係好似話妒忌王維基咁有錢咁著咁貴嘅衫，但係其實即係如果有啲即係唔好話咩常識啊，其實2000蚊響件衫，對於我哋嚟講梗係貴啦。我自己著緊100零蚊 Bossini 啊嘛，但係如果你話係咪有問題咧？個標價2000蚊，咁如果個牌子出嚟，咁喺呢個市場上面賣，咁樣自然有如果有人買嘅，咁佢定價自然會定呢個價啦。佢自然有個定位啊，佢個價錢，佢品牌係咪先？咁其實呢個其實佢價錢其實要值得討論嘅地方，其實本身啊，蘋果自己。本身蘋果就在這個即是將個討論的方向呢放在這個價錢上面，其實已經很無謂。咁最後黃之鋒袁家偉去 cap 呢黃維基講嘅嘢，即係話2000蚊唔係好貴啫，其實呢更加無謂，佢將呢件事加持咗。 唔係啊， 咩你講多次，你講多次。 唔係佢話原本一仔做呢個報導講件衫2000蚊咧，就已經有啲無聊啊，有啲無謂噶啦。咁但係咧，阿黃偉基有回應之後咧，袁家偉同埋黃之鋒就去講話，即係加持呢一個咁嘅報導同埋呢個黃偉基嘅回應咧，就好撚無聊。佢覺得 唔係對於一仔嚟講，佢冇乜嘢。 係啦，咁啲花邊嘢就咁炒。 唔係佢，因為佢個點落咗去，佢唔換衫啊嘛。咁變咗你話揾到個牌子係幾多錢？咁其實大家都冇乜嘢，因為嗰個黃維基啊嘛，咁你著件2000蚊嘅衫，咁又 如果個長毛就覺得會出奇啲咯，大家覺得 都唔出奇，一定係捐嘅，一定係捐嘅咁樣。咁我覺得有幾個點，咁當然你話掕落佢嘅捐款度有啲，我覺得有啲唔拉更嘅，我覺得未必。但係我覺得咁第一就係2000蚊件衫唔係好貴啫，係 啦， 跟住咪俾人話咯，即係你啲學生，你學生根本就唔知價，簡單嚟講，根本就唔知道買件好啲嘅衫要幾多錢。 唔係佢唔明白點解啲衫會貴啲嘅， 係啦， 即係佢做一個計嗰度，哦，我呢碼嘅布究竟值幾多錢啊？82蚊就合理啦，可能覺得。 咁你個 tote bag 咁貴？你 tote bag 连 T 恤几钱啊？快搵咗出嚟啊！真系啊， 游水系嘛？ 黐拉线嘅， 即系黎文乐只表点解会成70000啲人话佢嗰只表啊？系咁样样嘅嘛？ 咁佢就捞嚟噶嘛？ 系咯，因为佢只捞嚟噶嘛？ 捞嚟啊嘛，大佬！ 我想讲咧，阿连个周庭 B B 啊，佢都有 share 呢个 post 噶。佢嗰个 请人啊，32.5，买衫啊，1200蚊， 劲 咁。 咁 又點啊？咁又點啊？ 就係因為請人32.5有錢，淨係買衫。 嗱，Gary就咁，嗱，Gary就落，嗱，佢咁講嘢嘅，佢咁講嘢嘅， 好自滿㗎。 第一就係1000蚊根本就唔貴。係 啊， 呢個係個重點。 同埋嗰個係75折之後買，其實真係唔係好貴。 唔係，如果件衫賣5蚊咧？都有啲爭議點嘅，我覺得 係啦。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就係《相約星期二》裏面嗰個舞台劇或者嗰本書講嘅嘢啦。就係、是、阿 Morris 講就話佢唔係憎人有錢，佢係憎人太有錢。咁、當然黃維基係咪太有錢嘅地步？我覺得可能未至於。而另一樣嘢，呢件衫係咪太貴？有牌都未到太貴啦， 係係。 跟住咪俾人屌咯。黃之鋒，你手上有冇 iPhone 幾多錢啊？咁樣跟住又開始斟酌咗落個價錢。嗱，第一價錢係要斟酌嘅，即係嗰個幾多錢係要討論，即係話如果佢著件衫嗱，假設譬如葉柳著件皮草，當然佢唔喺價錢度斟酌啦，佢喺嗰個動物權益嗰方面嗰度去落手啦。但 係如果另一方面佢著到新光頸靚啊，成身行頭都好貴啊，咁嗰個梗係覺得你離地啊，你不了解民間疾苦啊，啲錢可以幫好多人啊咁樣。咁但係個重點仍然落喺千二蚊件衫真係唔貴咯，甚至仲有七五折咯咁樣。嗱呢個係其中一個討論啦。咁但係好啦，如果你要跌入一個價錢嘅泥漿摔角嘅，咁啊梗係同你冚啦，大佬。喂，第一就係叫你個 tote bag 幾多錢先？你部 PS4 幾多錢先？你部 iPhone 幾多錢先？你籌咗幾多錢先？做乜要跌入咁樣嘅泥漿摔角咧？但係呢件事咧都唔令我嬲嘅，即係唔令我覺得條細路仔咁樣。即係當然就會跌翻落，我要問翻英軍同埋探仔嘅討論啦。究竟應該幾多歲先出嚟參選？你真係唔好選，我真係想講重點，即係你真係唔好拿出嚟選，即係你。即死小孩到去極致，你窮你一件事，呢、這個世界好多人都窮，我哋在座五位都窮，但係要了解一個人哋要有品味嘅生活，或者如何去達至佢有佢嘅一個繁華世界，我覺得係要值得認識嘅。如果唔係，我哋唔會花一節時間啊 ，friend 話俾你聽，50万一部一個耳機係多麼美好嘅。喂，你要尊重人哋對於一種專業、一種工藝嘅熱誠，包括裁縫。喂，如果佢值就係值㗎啦。咁同埋另一樣嘢，呢、這個就係自由市場嘅可貴，令到人走去勤力啊，令到人得以進步啊。咁呢個係我哋所尊重，亦都係香港一路擁有嘅價值，而唔係走到尾就你件衫咁貴，你係唔應該著嘅咁樣。嗰樣嘢最離譜嘅，我第一件事點解會興嘅地方咧，就是、我一諗，哇，俾呢啲人執政嘅真係冚家拎。而我最驚嘅地方就係呢班人可能啊嘛，即係卅年後，喂，嗰個離譜嘅地方，當然喺卅年後佢會變啦，我明白。嗰個離譜嘅地方係你冇權去掌控一個人。佢個使錢嘅自由喺邊度啊？譬如我上個禮拜三講關於拉人嗰件事，即係不誠實使用電腦，或者頭先我提過嗰、那個中大學生被捕、生日書院被捕嗰件事，嗰、那個講自由嘅問題，就算一個人幾窮都好，或者嗰個人甚至係接受緊社會嘅福利都好，佢攞緊幾千蚊嘅綜援，喂，你係冇權去限制佢嘅錢點使嘅。佢就算只係每個月攞2800蚊綜援，佢都攞1200蚊走去買件恤衫，你都唔可以屌佢啊！除非佢問你再攞錢，咁你就話啊，我哋要有一個好好嘅理財管理，咁我哋安排就可以。但係如果佢啲錢佢鍾意點使，咪佢嘅事囉，何況佢咁有錢。即係而呢一個走去，好明顯呢個作為一個選舉嘅攻擊啦，亦都好明顯係咪先，亦都無可否認啦。當然我哋都做緊呢樣嘢啦，但本來我唔想講嘅，我係真心本來唔想講嘅，我只係覺得見到真係，即係你俾咗呢啲人執政，我真係覺得好恐怖，或者你俾佢論證我都覺得驚。因為人係好容易俾人咁樣去有我咁樣嘅導引咧，就係話，你有錢啦，著埋啲咁貴嘅衫啦，就唔理窮人啦，或者你咁有錢啊，請人又幾多幾多錢啦咁樣，跟住話你又咁有錢啦，你又唔知道體察民情啊，或者你唔知道窮人嘅如何利益分配啊嗰啲，你又唔識啊，左膠最中意講呢啲。 唔係啊，嗰成個反應咧，就真係好鬼死嗰啲即係古時嗰啲老百姓咁樣咧，就覺得啊，你要一定要著得好清廉嘅，即係著件底衫最好啦，即係。底衫著10几蚊件就最好嘅，就最 賣小強啊嘛，香港 係啊，即係我唔明點解會有咁嘅思維喎，即係對於一個選議員，甚至佢哋呢班友都唔係，即係都唔係普通選民啦，即係都係一個代表人物啦，即係講埋啲咁嘅廢話，真係黐線。 人係理應生活得好嘅，即係如果唔係最嗱，我唔係講緊一個無限嘅延伸，要放棄個環境環保啊，放棄動物權益啊，放棄好多嘢去追求人嘅無限嘅物欲嘅慾望，咁梗係反對啦。即係頭先我一開始所講，即係我唔反對人有錢，但係反對人太有錢呢個説法啦。咁只不過係。人趨向一個美好啲嘅生活，喂，出嚟做，出嚟參選，出嚟做個代議士，出嚟從政，你都係講緊影響一個社會政策，一個社會嘅可能係資源嘅分配。如果你講緊呢樣嘢嘅話，我都率先話俾你聽，我生活得好啲，其實有咩問題啫？但係問題呢個係嗰個價值觀嘅問題。令我最吃驚嘅就係嗱，呢個唔係淨係其實唔係攻擊眾志，我想講，即係嗱，當然你唔信啦，我講咗19分鐘，我而家話俾你，我唔係攻擊眾志啦。呢個係對於大家呢一種嘅思想嗰個睇法，係得一嚟就好輕易跌入一個賣小強嘅諗法，就最好就賣慘啦，最好就賣自己 窮啦，親民啦。 咁樣就係親民啦，咁樣。我想講黃維，我就懷疑黃維基已經親民咗噶啦。係啦，即係平時肯定。 定唔止嘅咁樣，即係如果要攻擊佢嚟講， 明顯佢有三件套出街。 係啦，喂，妖！如果唔係劍北辰，做乜要去窮富翁大作戰啫？ 係 咁如果係咁樣嘅，我覺得係冇問題嘅，即係你展現自己，其實都唔係展現自己啲乜嘢啦，而係即係話俾你聽一個人可以如何生活，大家有唔同嘅選擇嘅方法，而唔係話導引去一個位因為嗰個最慘嘅地方就係咧，佢係某程度去展現咗，即係我講緊嗰班後生仔佢展現話俾你聽生活應該係點啊？咁但係左膠係正正係話俾你聽，應該有好多可能性，而每個人有自己去選擇自己嘅生活，但係你隱隱然就係睇到佢會話俾你聽。百二蚊件衫就係標準啊嘛，喂咁唔好啦，咁即係你令我覺得政治或者社會政策啊，或者從政啊，或者管治係一件咁樣嘅事，因為咧我聽太多啦，即係我聽太多就係話對於基層人士嗰種嘅政策咧，實在我聽即係我做社工咧，實在聽太多好多啲中產偽中產都話呢啲人應該要受控制，因為呢啲人係唔識管理自己財政啊，呢啲人又唔識點樣做自己啊，最好就唔好俾綜援佢，最好咧就淨係俾嘢食佢得啦，咁只要佢唔死就唔好俾錢佢。但係你要即係提供個人嘅自由啊嘛，即係講嚟講去就係、是、當然啦，人越有錢越多自由啦，呢個冇辦法啦，即係唔係冇辦法，呢個應該嘅遊戲規則啦，我自己會覺得。但係係咪走向咗一個基層嘅人士，佢就要 deserve 係冇一個自己生活嘅選擇？我覺得唔係咯。但係最恐怖就係佢話俾你聽，你嘅生活選擇應該點？不論貧富，呢個先係令人擔憂嘅地方。所以點解我會躁起上嚟？尋日睇完呢個 post 就係呢樣嘢啦。當然結論係咩？結論就係你多啲來幫手啦，因為葉普成係需要人。係我哋開始即係水工程，你話係咪白熱化咧？你睇市面嘅氣氛就。一般般嘅，我自己又覺得，即係亦都係， 即係病都未掛曬好多政黨咁嘅嘢。 大家都嗱，我唔知佢揾唔到人幫手啊，定係佢哋都撇咗落嚟啊，定係睇奧運啦、啊。嗱、亦都認真咁樣講，早一個月其實成個選舉氣氛都係比起往年同一個時間咧，都係薄弱嘅。哦，唔係喎，屆屆選舉都奧運㗎啦，黐線嘅，都比較。淡一啲，比較淡嘅嗰、那個，咁直到去到確認書同埋講唔講港獨呢樣嘢，先至炒興翻個議題。當然啦，嗰啲咁嘅寫人泛民，即係阿羅建熙呢咁嘅撚人咧，就話因為呢個港獨嘅議題咧，就sidetrack 咗689呢個選舉月，689從來都唔會係選舉議題嚟噶，即係你當選同梁振英做唔做唔差關事。下次我講梁振英啊，咁同埋就算啦，冇確認書呢個議題啊，本身選舉氣氛都冇氣氛㗎啦，除咗《蘋果日報》， 但 《蘋果日報》裏面嘅氣氛都唔濃郁啦，即係如果你鉛走去鉛，咪係講阿黃維基件衫幾錢，根本就冇咩好，冇揾唔到一個討論嘅點，甚至揾唔到一個好重要嘅議題。你話攞一個立法會選舉作為一個梁振英連任嘅議題，梁振英睬你都生風暴啦咁樣。變成咗係一個討唔討論港獨或者一個香港前途嘅議題。當然，我覺得呢個討論好健康啦。我自己會覺得好啦。咁而家梗係成個討論焦點都喺呢度啦。而進入最後一個月啦，即係選舉咁，葉普成啦，咁陳文四號啊，鄭龍泰五號啊，阿鬱敏同阿鄭錦滿就七號啦， 嚇， 莫雲達十號啊，咁樣咁你識得投票啦，講一次諗法曉貝啦，咁進入去入屋文宣啦，咁就五區血汗工廠啦，而家我哋有五大富士康啦，另外就街站都要人啦。咁如果你哋可以幫手就幫手啦，因為崩潰㗎啦。我想講，如果由五月開波嘅手足，即係如果大家所見你哋可能見好多。如果你今日喺附近見阿詹士咧，日日都係佢㗎啦，已經係。咁另外 槍晚都係佢。 黐線嘅，翻工前就係佢，放工後就上嚟攞個大聲公就落去又嗌啊咁樣，係已經崩潰咗㗎啦。你哋自己你可以幫手嘅，你哋聯絡啦，或者你哋可以幫手做入屋文宣啊、黐黐貼貼啊嗰啲你哋揾你哋嘅渠道去聯絡，盡量幫手幾十萬份文宣啊，大佬又要黐又要貼又要接啊，大佬唔係小麗老師阿師講開嘅，唔係去俾錢人哋接啊，有全部自己搞啊，慳錢啊，窮啊，窮啊，冇錢啊，又買小強啦、啊，我哋咁係呢樣嘢啊，本來仲想講多一樣添，但係時間唔夠啦，好，我哋休息一陣，翻嚟講梁振英。